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阳光打进我窗，东南北照得暖洋洋，角落的清河几层时光，琴弦掠过震动着向往。我看过夕阳也看过海洋，远处的月光映衬着你的模样，当海风吹过温柔又清澈，你是最干净的颜色。夏天的秋千还在悠悠荡着，蝶纸飞机沿天际划过，远处的琴声伴随着绿萝，我笑着说你回头就能看到我。 想到同样的关键词，清爽， 来自于少帅的夏日小屋。 夏日什么？ 对，他自己他新的专辑叫做小屋笔记了。对、嗯、然后这样的一个小屋笔记当中，然后充满了夏日的气息，很多歌曲都关于夏天相关的，所以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也能听到浓浓的这种夏意，从它里面描写的这些这个夏日的景色、 嗯、 青山，然后到落日、 嗯、 然后到纸飞机，到 这个秋千都是给大家带来这种夏日非常的闲适的感觉， 主要是种感觉。对， 这首歌也是挺适合今天的，因为太阳终于出来这么一点点了， 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再回去哈。 好像是周三哈，会迎来大太阳。 对对对，迎着这样一点点的小的阳光，我们开启今天的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坚纯。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也是给各位准备了有新歌，然后也有一些最近时下比较热点的一些话题相结合的一些音乐，包括一些好听的现场都会呈现。而且在今天我们又会迎来另外一位嘉宾， 是他叫欧阳子文。 叮叮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他有印象，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他的一首歌，叫做超常发挥。就那个有印象了没有？一会儿我们让他现场给大家唱一下这个爆款啊，叫做超常发挥。但是他今天主要是带来他自己的新专辑，叫做拿捏。问问看为什么叫拿捏啊，这张新专辑。 哎，到时候我们会把专辑里面的歌曲尽量的把它全都听过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迎着这样的一个夏天，迎来了很多美好的夏日的回忆啊。当年也是窝在家里面看了很多电视剧，在放暑假的时候有一些 TVB 的剧，然后最近呢在流媒体平台上也有一个 TVB 剧集什么热门歌曲排行榜，然后排在榜一的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位歌手，不是什么老歌啦，不会是各位特别经典的记忆当中的一个旋律，但同样回想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听啊，来自于陈凯勇，这首歌叫做 I Wish。 首歌叫做 I Wish， 同样也是充满了这种夏日的清新的小调调哈。 是，我觉得最近香港歌坛其实不缺少好的作品等待大家去发现，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清甜，带着点轻熟女范儿，好像自己在那里舞蹈得很快乐，有一种邀请的意味。 一到夏天的时候，好像这种带着电子风格的音乐就会显得稍微多一点，而且大家身上总是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节奏感，想要去跟着某样一个调调去律动起来， 想要发泄出来一些东西、 这首歌就很好，而且中间它有一个并不是很重的这个空白的这个区域，这个空白区域好像你觉得应该配上口哨才惬意哈、而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走在街上吹着这样的夏日的风，都会觉得吹上口哨，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像要起飞起来了。好比说刚才听到这个少帅那首歌的时候，有朋友过来留言说，哎，这歌真好听，这个叫休闲放松，然后同时配着外面的徐徐凉风，太惬意了。你告诉我今天哪有凉风啊？我这特想知道。不是，今儿是有点阳光，但是总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闷热哈、 好像天气不是那么的阳光，那么的刺眼。我们在直播间因为吹着空调还没有那么大的感受。 对对对， 大家可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天气到底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是、然后是不是觉得心里边有一点小反转、有一点小期待、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天全都是阴雨天啊、然后见到阳光以后，整个人是不是都有一点像花要开了，就有一点灿烂的感觉哈、 期待感。 哎，没错。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歌来自于 Adele， 这也是好久没有发新歌的歌手了。最重要的是，他很早就说自己要发，然后结果一拖再拖再拖，这感觉怎么都得有快两年的时间了吧？ 是最近有没有新消息呢？ 关于他新音乐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嗨， 然后自己的现在，因为过去这一次他要转变，然后要发新专辑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在于自己的婚姻出现了一些变故哈，另外就是自己也是把身材好好的修炼了一下，目前看起来整个人更加的清瘦了。 那倒是。 清瘦过后，婚姻成为往事，上一段感情，那现在就是要向前看了。没有音乐的消息，但是有他好像新的一些恋情方面的发展、进展。 那也好。 他的新恋情的对象 LeBron James 勒布朗詹姆斯的经纪人。对，前段时间 NBA 球赛的时候，是这个勒布朗詹姆斯然后跟在现场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带着 Dale 两个人共同出现在了现场，然后一起去凤凰城看了这样的一场比赛。除了在现场两个人显得非常的亲密靠在一起之外、也在场外被拍到说两个人一起这个共进晚餐啊之类的、好像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感情小升温了， 新恋情在天实锤的意思、 没错。 好，还是希望小姐姐好好搞搞事业哈，我们毕竟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新歌了。 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Adele 老歌了， Someone Like You。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3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听到 Adele 的声音，尤其是听到他过去的歌曲的时候，总是觉得眼泪在心里面打转。 哟，就跟我们中午有星光听 TFM 聊天室里面就有听友直接说了，这是我一二年的故事，我的青春，我听了总想流泪。 哦， 嗯， 所以当时有什么样的故事说出来，赶紧听一听。 真的是，好像是个悲伤的故事哈。 哎，对， 反正就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总是能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因为无论你是被迫分开，还是主动去离开一段关系，大家失去自己心爱的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Adele 他总是给人这种痛彻心扉的感情的。这个叫通过音乐旋律上的描述哈，里面的歌词这一次他写的是我会再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分手的时候是放不下过去那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人设，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回忆，甚至是自己被动分手了以后，总是想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个跟你很像的人。 嗯，挖完泪情， 殊不知你要真找着一个一样的人，那可能你就是又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 对，所以这样的歌曲我觉得现在 Adele 到了这样的年纪哈，他应该也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了。包括在写歌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像在之前总是对于过去的爱恋什么迟迟放不下这种心情，可能也会这个彻底撒手。就好比说这一次我们见到他也是积极的在寻求自己新的幸福啊，对于过去也是勇敢的 say bye bye。 所以我们想一想 Adele 新的音乐会不会也是因为自己最近的一些情感经历的变化，或者自己有一些新的成长，可能在有一些延期，因为在进行全新的修改。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歌手都是自己新专辑发行之前突然发现说可能心境不太一样了，他都会对于专辑有一个重新的重置，重新的改写跟改编。所以我们也是等一等吧，好饭不怕晚。我们来听一听新的Adele，到时候出来以后会不会还是一如既往的悲伤情歌，还是充满了一种活力跟希望哈。 同时我很期待下一首歌，应该是周杰伦，是不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歌单上面， 对对对， 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我觉得很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来听。 其实我本来打算把它放在一个阴雨天，你知道吗？因为你这声，对不对？ 对， 没有想到今天这雨没怎么下下来啊，但不影响了，延续前两天的心情，好不好？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昨天我们不是提到说方文山要给周杰伦写词了吗？ 哎， 嗯，意味着可能又有新音乐要出现了，所以共同期待一下。同样，方文山作词，发如雪。 想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想到那谁，红尘追微醺的岁月，我有无悔，可又是爱你的美。 你知道吗？这是周杰伦自己在录音室的时候即兴的一个创作， 发挥， 对， 哎， 因为这个灵感是来自《牡丹江》嘛， 啊， 然后 主要是、 哎、也可以， 主要是因为方山的词儿写到这儿没再往下写了， 自己填， 哎，怎么到这儿没词儿了？ 也行， 哎，发现说延续一下、嗯，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延伸， 锦上添花了、 啊，哎，就好像说我们刚才这个遇到夏日的一些歌曲有空白吹口哨一样，就并不一定非要用什么样的歌词去填补有一些空缺哈。嗯，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 Lil Nas X 也是在最近又公布了会有新的单曲上线发行了，但在前一段时间好像还挺喜欢日落这样的一个场景，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un Goes Down from Lil Nas X， check it out。 You need an instant ease from your life where you got plenty of every hurt and heartbreak, you just take it all to the face, I knowThat you want to cry, but it's much more to life than dying over your past mistakes and people who do dirt on your name. Since then, I've been feeling lonely, have friends, but they was picking on me. I was thinking when my lips so big, was I too dark and they sense my fears? These gay thoughts would always haunt me, I pray God would take it from me.It's hard for you when you're fighting, and nobody knows it when you're silent. I'd be by the phone, standing looking morning into dawn. Only place I feel like I belong. Strangers make you feel so loved, you know. And I'm happy by the way that I made that jump, that leap of faith. I'm happy that it all worked out for me. I'ma make my fans so proud of me, oh.

strong advice. Just remember to always think twice. 这个制作水平的上下就是同样是循环， 我的天， 不停的回大回环的在那儿转， 是， 哎，有些你就听了以后会成为经典，有些循环了以后你就觉得索然无味啊。 他循环了这么多年，让人依然觉得听到他就热血沸腾。 是 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星光啊，活捉了一只元气担当哈。当这个前奏一出来，他说 MJ 呀、啊，可见大家对这首歌的熟悉和喜爱的程度哈。 这首歌一出来，我第一反应大风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告诉你，真的第一反应真是大风吹。 我听了30秒， 要不是我自己点开，就算是我自己点开的，我心里都犹豫了一下。 想说点错了。 他前两个八拍没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点成大风吹了？ 是。后来他到30秒还没有变，还是这个节奏，我知道啊，那就是没跑了 MJ。 对对对。没错，为什么要突然来一首 MJ 的歌曲、 嗯、 啊？一方面配合一下，因为今天有两位小 Billy 会出现，一个是 Billy Jean， 我们刚才已经听完了、 哦、 然后再稍后我们会听到 Billy Eilish、嗯、发了新专辑现场的演出啊。然后另外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现在又是创下了一个自己在音乐折合销量上的一个创举吧。 嗯， 这边看到他说专辑的流媒体现在进行的一个销量跟播放量总和是已经折合突破了1000万张的大关，而这是 Michael Jackson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所有形式的销售都突破了1000万大关的歌手，包括录音室专辑、精选集哦、 嗯、 还有就是实体的单曲、数字单曲以及流媒体，这也就是 印证了说，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音乐它经典并不在于它的介质，就算是科技不断的变革，这个音乐依旧是活在所有人的心中哈。 没错，这首歌跟我可以说算是同岁了哈、 哦、 但是我们现在想起来这首歌还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没错， 包括 Michael Jackson 本人，除了他的舞步被很多的明星所效仿，到现在他还能不断的取得音乐上的一个辉煌的成就，做一些突破，不愧是传奇的一生。 我觉得每个人在接触到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可能第一次被他打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人是音乐纯听的歌，而我小时候刚接触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是一个哥哥，他不是学，而是 那会儿特别流行便携 VCD 机。 哦，嗯嗯嗯， 我第一次是看的他的现场演唱会的 VCD。所以被他的舞蹈先是吸引，再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在听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实话，真的就是让我们眼睁睁的听着他同样的一首歌，也是见证了所有的科技的发展， 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真的很厉害。对，说到大风吹，今天我们在这边没有风了，但是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在昌平那边下着雨呢，可能那边还有一些风，那边大风吹着呢吧。 送这首歌， 雨下的怎么样了？送给昌平的朋友啊，刘惜君跟王赫也这一次合作的现场版的大风吹来。 天上的水绕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绕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 谁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让暴雨冲洗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记得我的那个谁， 始终也没有在官方的在线平台看官方的版本出现过，就是开头纯是 Billie Jean 的那一个节奏的版本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大风吹 这样的一首歌火在了当年 Michael Jackson 那个年代的话，或者说大家愿意再去把这个版权进行一个合作的话，没准有一天能够听到他们共同出现在同一音轨上的作品。因为之前也是有过好多的歌，就算是在 Michael Jackson 离世之后，很多歌手都会有他就跟他算是隔空对唱这样的一些歌曲出现，好比说 Justin Timberlake 啊等等。而那一些作品在听到的时候，不光说在制作上其实你感受不到任何的违和感，就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然后另外呢，它真的是有一种反而是在人离世之后再给你带来的这种穿越感跟合作感，会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致敬的感觉， 致敬，然后同时会有一种真的穿越的感觉，仿佛身处在一个四维的空间，让他们结合到了一起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另外一位小比利吧，这个 Billie Eilish 前段时间呢自己有了一些大胆的改变，从自己的外形上拍了 Vogue 的那一系列杂志的这个页面，然后你就发现说他穿的好像非常的成熟， 把头发变成了金色哈， 金色，然后再有就是对自己的身材更自信了，现在再去到新的 MV 拍摄完了以后呢，依旧在网上对于他有一些非议，自己也是现在勇敢的怼了回去，现在他的整个的性格在进行一个转变，但是在音乐上呢反而不像原来那么的阴暗，更加的阳光了，也许有这样的转变让他的音乐好像是变得更加的怎么说，也有了一个新的 Billie Eilish 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出现。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最近新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歌，叫做 Your Power， 这一次是不插电版的现场，他来演唱，然后自己的一直以来背后鼎力相助的哥哥 Phineas 来进行这一首歌为他的吉他伴唱啊，跟伴奏。基本上算是这一段现场的最高潮的部分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感觉 Billy 还是保持着自己在最初的那一个小小丧丧的状态，他的声音的沙沙的质感会用的更多一点，所以就实声没有那么多，然后到现在这个歌你其实看波形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小的高峰，他把所有的气息跟自己的高音用在了刚才那一段，其实更加清亮的一个更加明亮的一个 Billie Eilish 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身边， 就是明亮那个调色度高了一点点，但你说真的很活泼很明亮倒也还是没有，还是很慵懒很纯淡的一个感觉， 对于他因为原来就是给我们的好像颜色上来说就是暗色调，黑色灰色再加上他头发的绿色， 对对 对没有更多的色彩了， 现在好像金色慢慢开始多一点多出来了， 有一点点复暖的感觉， 没错， 回暖的感觉。 这样的 Billie Eilish 其实在听现场的时候发现说一些歌手他的不插电是最能检验这一个歌手的状态的， 是 他还算是实力派的歌手，只有一把吉他，哥哥弹的吉他没有多出色啊，我们不得不说，但是就是 Billie Eilish 的声音他的一些质感还是能够给所有人留下一些记忆的，如果你喜欢他的话，这一首原版的 Your Power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对比好不好，这样的歌曲我们来把它全曲听完 From Billie Eilish。 power. I know he didn't choose to change. You might not wanna lose your power, but heaven is so strange. She said you were a hero, you played the part, but you ruined her in a year. Don't act like it was hard, and you swear you didn't know. No wonder why you didn't ask. She was sleeping in your clothes, but now she's got to get the glass. How dare you? And how could you? Will you only feel bad when they find out if you could take it all back? Would you try not to abuse your power? I know you didn't choose to change. You might not want to lose your power, but I've been in so strange. My fault, you were the devil, lost your appeal. Does it keep you in control? For you to keep her in a cage, and you swear you didn't know. You said you thought she was your age. How dare you? And how could you? Turns out that they kill your contract. Would you try not to abuse your power? I know he didn't choose to change. You might not want to lose your power, but power isn't 这首歌在整个歌的它的叫混音混响，在添加上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对我来说是孤独的感觉，因为 对 吧， 就是温度骤降的感觉。听了以后， 你想在什么样的房间里面会出现刚才它的声音的那种混响？一般来说，首先周围要是那种比较硬的墙纸，所以咱这种软包啊，看起来会让你觉得对舒服一些的这种材质是完全没有的，对，它一般都是水泥、钢筋混凝土或者毛坯房的感觉，然后在里面呢出现这种混响，可能周围也没有什么家具啊、沙发，好像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极其空荡，也可能是爱人搬走，也可能是自己到了这样的一个孤独的空间来进行自己回想跟反思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声音。所以这首歌曲每次在听的时候都会给人这种冷冷的感觉哈，那一道光好像就变成蓝色了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所以很多年轻人都真非常很喜欢他。昨天晚上还跟那个唱 She 的那个 Vicky 萱萱聊天，他就说他喜欢 Taylor， 喜欢 Ashran， 然后喜欢 Billie Eilish， 他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但你知道，年轻人就像年轻人喜欢穿黑衣服显得很深沉的样子，就年纪稍微大一点， 不，主要还是因为显瘦，你知道吗？ 年纪大点就会觉得哇，好想穿鲜艳的衣服，然后听一些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歌。所以真的很多的零零后会偏爱 Billie Eilish。 对，是这样的。 Billie Eilish 确实代表着可能一代人他们的声音跟声线哈。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最近的新歌其实也有很多，好比这个毛不易最近他除了自己的专辑之外哈， 还出现了在给一些电视剧在配唱的主题曲。当然了，这些我觉得也是之前的排期，因为跟朋友在聊过的时候，毛不易在推广自己新专辑赶上五月份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邀约可能都拒绝了，以新专辑为主。好，现在新专辑基本上打完，马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甘心替代你，是这个中国医生的主题曲，我们来感受一下。 想太多， 一个有我。 世界的瘦子不许你诡辩。 I'm a superwoman， 帅到爆的 superwoman。 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宇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oday's best music. Start now. Hey, chop chop bow hey. Hey, say. 我已经把该要背的全都背完，我已经熬过了晚自习的每晚，许个愿我坐上阿拉丁的飞毯，像个战士在人群中我是最闪，乐观的心态是超能力，这一刻让我的脑细胞更替，他们怎么考我也不掉坑里，我就应该获得属于我的好成绩，别怨天尤人，别为琐事头疼，下笔如有神，准备猛踩油门，下课铃记录每个 moment，划过的终点都不扣分，多的朋友 believe yourself， 背上了书包，最后的读秒，看到的目标也、刻骨铭心的公式，到不停的冲刺，我一定会收到我最想要的录取通知。 看我悄悄发挥比平时要强八倍，反复检查我的试卷，考虑一下我的志愿。 看我悄悄发挥比平时要强八倍，一笔一笔不怕累，所以一题一题全答对。 妈妈，我考上了。 我就嘟嘟嘟，拿起了答卷我就嘟嘟嘟，拿到了问卷我就嘟嘟嘟，拿起了答卷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超高的命中率搭配速度，一群人买内脚不服输。 我做完的问题也都变得可爱，就连最后几道大题也都是我的菜。他们抓脑塞的方程只有我解得开，作文的方向和我的风格特别合拍，良好的状态却不是运气。错过的提醒都放在心里，转动脑袋不是转发锦鲤，让机会和有准备的人相互吸引。连我自己都很意外，居然会这么的厉害，迫不及待迎接我的高光时刻都被记载。大摇大摆的走出考场，仿佛一切都是溜达，像突然挖到的宝藏。还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精力充沛，笑得合不拢嘴。还能参加歌运动会事半功倍，哎，我和我的兄弟突出重围。 看我 超常发挥比平时要强八倍，反复检查我的试卷，考虑一下我的志愿，看我超常发挥比平时要强八倍，一比一比不怕累，所以一题一题全答对。拿到的问卷我就嘟嘟嘟，拿起的答卷我就嘟嘟嘟，拿到的问卷我就嘟嘟嘟，拿起的答卷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超高的命中率搭配速度，英雄联盟内叫不服输。 哎，超常发挥， 我还在 这首歌曲，你还在嗨当中， 偷偷摸摸的唱的，对， 对我一般我就第二遍，妈妈我考上了，我就知道好，这歌快收了，你知道吗？ 我考上了。 好，今天妈妈我们考没考上这事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欧阳子文，我们的欧文已经来到了直播间，热烈欢迎， 欢迎子文。 Hello， 大家好 ，Hello，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文，欧阳子文， 真的很有 rapper 的气质哈。嗨，大家好，就那样， 一定要这种调调啊，一定要这种态度， 这范儿啊， 悠哉悠哉一点， 悠哉悠哉。刚才这首歌是你之前一个小爆款。 对，之前就是高考的时候为大家加油打气的一首歌。对， 嗯，有没有意料到它会爆？ 其实我有想过会，因为高考的朋友们应该会有共鸣，但是呢，没想到的是，就是没高考的朋友们也在底下留了很多评论，就是感觉自己好像也回到了当年一样的，对， 因为进 入了状态， 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一个经历， 是啊， 考试，甭管高考、中考之类的这一类考试，都是在我们相应的一段生命时间当中不断的陪伴我们的。 嗯， 另外你会发现说，走上社会，可能我们脱离学校之后，那可能遇到的考试会更多，而那会儿也没有大纲去让你参详， 而且也没有真的分数， 对， 就只是对你人生产生影响而已。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给人打气会特别的好， 嗯， 然后另外就是总能好像回想到自己在过去，想想那会儿的考试也没什么难的啊， 回想起来都是这样子的啊。 对对对， 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我们这边先要恭喜一下欧阳子文新专辑上架哈，叫拿捏，恭喜， 谢谢 哦，算是半个见证者哈， 嗯， 因为后面都是很紧锣密鼓的在安排什么的新歌的制作，然后这个新专辑封面的拍摄，我们一会儿来聊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就刚才这个超常发挥这首歌为什么没有加到新专辑当中？我觉得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呀。 超常发挥其实就是比较与大家一个连接，但是这张专辑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点， 哦， 对，所以说这张专辑个人化的概念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对， 嗯，超常发挥这个里面那一首妈妈我考上了那一声是谁录的？ 那个是我自己录的。 他跟我讲说他自己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反复的在试，说妈妈我考上了到底怎么念？你有试过几个版本？ 我试了三四个版本吧， 嗯， 就有就雄壮一点的，也有， 哦， 也有清楚一点的，也有冷静一点的，怎么都试了一试，最后发现这个临近破音的是最合适的，对， 对，有那种情绪哈， 没错， 就是我考上了，好开心，好激动，是，好吧，我们来聊聊这张新专辑，然后叫做《拿捏》哈， 嗯， 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嗯。 因为觉得这是就是其实想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拿捏在我看来它不一定是锋芒毕露，它也可以是点到为止，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拿捏， 就分寸和火候的把握。 对，这个是我这张专辑想要传递的。因为我之前其实很多歌就比较外放，就是比较可能比较直接，然后音乐性可能没有这次这么强，因为这次基本上我每一首歌的编曲都是自己在跟着来把控，然后音乐性这一次是我想要拿捏的东西，所以说这次叫拿捏。对， 那这张专辑里面哪一首歌是自己最开始拿捏的也觉得比较好的？我们现在先来一首，先让大家感受过拿捏之后的，我们是拿捏这一首歌同名的，我们还是天赋异禀？ 我觉得先给大家来一首《天赋异禀》吧， 先来听歌， 在这个中午让大家先舒缓一下。 我们来听这首《天赋异禀》，稍后我们来聊一聊《天赋异禀》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哈。 来， 时候突然转晴，哦，他有一 爱，好崇拜，好崇拜，他我的搭配像最酷的联名，那一刻成为对方内心的坚挺，上天赋予我一块美味的馅饼，坚信这就是我天赋异禀的原因。大调大调乏味的鸡汤，把那些浮躁的东西全都遗忘，照耀的我的从来不是钞票，缥缈的不是梦，而是他在水一方。也许这就是命，但结局从来不是谁的特有之灵，和他在一起都能克服都能适应，让羡慕我们的人都活在后视镜。女孩总阴阳怪气，但还是无可代替，那还需要更卖力，而不是那种手一摆就来的 text。 哦，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上火你会上头，哎，有时他会向左你会向右，后他会憋得烦我你会难过，他会把门反锁让你睡餐桌，当彼此都在彼此的未来里，你懂我的意思，虽然没太在意，哄哄就好了，他是故意气你，快开去你们共同的目的地。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 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在这样今天稍微有一点阳光的时候搭配下来是特别的合适的。 嗯， 对，因为过去两天我们实在是也没有见到太多的阳光。 嗯， 然后这首歌其实给人一种啊，城市小慢摇，就小 city pop， 就很像那种你再加上一点滤镜就变成了蒸汽波，就尤其是最开始的这一段， 有一点 霓虹灯，然后开着车徜徉，听着它吹着小风会特别的舒服。 其实这是好像是一两年前写的歌，当时就很 urban 一首歌。 对，之前节奏会比较快。 嗯， 然后现在其实我想做一些复古的东西，所以说这一次感觉就比较慢摇一点。对，这次会。对， 它讲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其实就是说的了解你的人，那对于了解你这个事情来说，就像一门学科一样，它就是天赋异禀的。对，就是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爱这个人，那我爱他这个事情我是天赋异禀的，我很了解他，我很懂他，他想要什么，他想说什么，他每天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对， 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 如果遇到那个对的人，那个对的人他就可以把你拿捏得死死的，就在你看来他就是个天赋异禀的人。 哎， 对对对对对， 心甘情愿的对对方来付出，然后倾自己的所有，是不是？ 对对对， 对方也是挺厉害的。 所以天赋异禀嘛。 对对对， 其实这是首情歌专辑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歌你特别想推荐？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有一首歌其实特别合适，我觉得是此时此刻。对，挺合适的，这是专辑最后一首歌，也是我觉得比较能描写现在年轻人一种上下班啊这种忙碌中间的一种状态的一首歌吧。对，因为这个歌一开头歌词就是今天又加到了几点钟，对，他为了他能省吃俭用，快睡着的保安和监控还有最后一辆电动风吹得他脸红，就是一个场景。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上过一段时间班，对，所以说 朝九晚五， 对，类似，但不过是兼职了，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但是也感受过那种上班族的生活，所以我就清楚的记得那段时间，有一些人就是每天晚上加得很晚，然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呢他们可能但心中还是有在下了班以后其实也是一种释放，然后可能会去听一些歌，然后去有爱的人在等他，他们的生活可能在下班的那一刻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是此时此刻这是讲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对，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今天又加到了几点钟，可为了逃难省吃俭用，快睡着的保安和监控，我最后一辆电动车风吹得他脸红，终于路上没有堵住他的障碍，终于不用再被归类于大部分，听着我的歌来当作他的旁白，终于成为了这城市的主人，路过一个转角丢掉一个烦恼，不用等谁弯腰，不会被谁绊倒，风循环的单曲，今晚的 MV 把月光当伴侣，也不用去参与饭局攀比，24小时的便利店挺温馨，欢迎光临，多亲切的声音，然后看着微博路人全听听，这一天 Happy Ending。 此时此刻就决定了再聚焦值不值得，也别再问适不适合，此时此刻就决定了，就是你了，小奥米拉美丽的侧影出窗外闪过，咖啡剩半瓶，收敛了懒惰，他不想太快翻过这一页的段落，试图把未来当作对现在的反驳，过去的让他过去吧，让束缚他的脱离，他抓住他的手，一直总没有说过一句话，去哪里都好，哪怕风吹雨打，去哪里都好，他当作愿望许下， Whatever 幸福会敲谁的门，他在这大的梦想整条街开了灯、yeah、他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神，是对的人，是对的人、哦、此时此刻就决定了，不再聚焦值不值得，也别再问适不适合，此时此刻就决定了，就是你了， 此时此刻我们聊的也跟热窑一样，你知道吗？ 对，这个房间里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房间里还坐着这个子文的经纪人，然后就聊到这张专辑其实花了很多的钱，照道理说很多地方可以省钱不花，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重磅打造了，包括这个歌曲的制作人、邀请的制作人，还有 MV， 还有以及整个的视觉 封面、 封面的拍摄， 对对对， 都是大师。 对 对对， 这张专辑他用心的地方，我们就一点一点剖析，好不好？我们先说最直观的，可能大家拿到比如说实体或者点开一张专辑的时候，也许歌没看到，我们先看到封面，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跟设计。 这次这个封面我是请了戴小艺老师，对，他是其实是国内最顶尖的，在 hip hop 这一块的视觉，我觉得是最顶尖了。对，因为你像马思唯还有王以太他们都是他拍的，然后我觉得他的东西就是两个字，拿捏。对，因为他听了我的歌以后，然后他也非常喜欢刚才的天赋异禀，然后我告诉了他的我这次概念叫拿捏，然后想要有一些中国风的元素，但是我中国风的元素我只需要30%。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中国风它就是一个像酒一样，酒在乎的是浓度而不是一个说多。你一个很有浓度的东西其实只要一滴就够了，所以说他我说这是中国风只要30%，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自信，我只要30%就可以把整个画面渲染出我们文化的感觉。对，所以说这次封面我告诉他这个概念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可以在一个泳池里面很悠闲的感觉，很拿捏的范儿，但是呢我们旁边有一条龙，我们旁边有一条那种可爱的龙在旁边盘旋着， 我看到是金色的， 对，盘旋着。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的这种拿捏的感觉，对，点到为止， 因为 它不是那种大渲染，不是那种 那种锋芒毕露，而是点到为止，就正好，正正好好。 基本上平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在泳池当中休闲的状态，好像 ins 风会很多，它出现的都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就那种，然后独角兽啊什么之类的， 出了一条中国龙、啊。 然后所有的这些，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感觉，在画面当中还是一种夏日的一种休闲。再之后这一条龙放在这个泳池里面，因为它感觉像是充气的感觉，不违和的同时，它又很突兀。这30%占的画面比例不大，但是依然还能够很抓人。 对对对、 嗯、对。 嗯，其实整个专辑的制作水准也非常的要把关，对不对？请到了我们王小福老师。 对对对，这次真的是我觉得都很幸运，因为我觉得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一直想要去坚持的把这个音乐做到，就是嗯，品质上的把控，然后音乐概念性上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表达。所以说这一次我碰到小福老师，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对，他就是完全能跟随我一起，也不是跟随，其实算我跟随他了， 两个人一起商量， 对对，像互相的这种磨合，互相的这种交流、 嗯、 对，我跟他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这一次对他也是非常用心非常上心的跟我去做这一次的合作专辑。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在编曲还有制作上都是有花我很大的心思的。对，所以说这一次可能在比如说像一些 flow 啊歌词上不会像以前那么的花哨，哎，不会像什么我不压啦， 嗯， 还有官方回答那么的，噼里啪啦的，对，那么的有冲击，那么的那种。但是呢，我这一次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音乐性的输出，对，我希望大家那如果听的时候，它是以一个音乐的角度，而不是只是听一个文字游戏啊，或者是一个押韵啊 flow 这种角度，是听一个整体的氛围，对，这是我这次想表达。 整张专辑当时这个合作完了以后，有没有哪一首歌你自己会不断的回味的，就是觉得哎这首歌真棒，哎这首歌一定会火，或者哪怕别人不一定喜欢、嗯、但是自己很觉得很棒。 我觉得红彤彤就其实我很喜欢。对、 啊、红彤彤这个名字很有民族特色。 对， 对， 编曲也是这样的。 对这首歌就是小福老师编的、 嗯、 对这首歌我是想做中国风，然后但是我觉得少数民族其实是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值得去有人文情怀的一块，我觉得、 嗯、 所以这首歌听副歌非常的简单，嘣嘣嘣嘣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既淳朴然后又非常有民族特色又非常对让人向往的一种状态。 嗯，我来听听。 整日月未见你 face to face， 天地未整日月未见你 face to face， 是你把我冰封的心融化，除了泉水叮咚，其他不用打扰，怎么形容这话没法聊，天马行空月圆花好，我的披风帮你遮风挡雨，一丝你懂，当我的歌响起，心无剧终换了愚公的伴侣，每个举动需要你的参与，干燥的牛头马面让天边的灵光乍现，我们的足迹踏遍美丽的风景找寻桃花源，嘿，记不记得这条街上的我帮你追，我记得风一吹你头发香香的气味，哦对，我总是自以为大飞说完了第几回，他蹦蹦蹦蹦蹦蹦进了我的脑海中，他脸红彤彤，我呆呆在他的瞳孔，蹦蹦蹦蹦蹦蹦进了我的脑海中，他脸红彤彤，我呆呆在他的瞳孔，天地未整日月未见你 face to face， 天地未整日月未见你 face to face，如此相信，我们如此相信，风平浪静也不会虚度光阴，也别触景伤情，问你想不想听我唱完这一首歌，等待夜幕降临，我看夕阳染红的天飘在烽火台半空的烟，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像放飞的风筝怕断了的线，我不像当初一样为了你顽强抵抗，带着我们的理想去闯去想去的地方，星星跟在我们后面走，围坐在篝火旁手牵手， 同一酒店头一起到后院后院的以后，他蹦蹦蹦蹦蹦蹦进了我的脑海中，他脸红彤彤，我的脸 这句很洗脑 是吧。哒哒哒哒哒对，其实这首歌就是想有一点那种小民族小民歌的那种感觉。对， 对我还说这个红彤彤是盖头红彤彤还是什么红彤彤？ 脸红彤彤，对，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嘛，面面相觑这种感觉，就是女生会脸红彤彤，对，然后她的脸在她的瞳孔，就是这个意思。 哦， 嗯，你看到这首歌，其实它的整个的制作的过程背后会有很多老师来替你把关。 对对对，这首歌。当时做的时候就有两三个制作人都在那儿，对，一起去听这个前奏。一开始前奏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子那么有民族味，但是一开始会比较凶一点，但是我跟老师说这是一首情歌，对，这是一首情歌，这是我想要去想要还是有那种情调在里面，所以说最后选用了这一版的。对， 嗯， 其实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想，因为现在听很多人做中国风的融合，他会把一个民歌当副歌，或者一个什么以前的歌当副歌，然后中间刷 rap。 那我想我其实我自己可以写一段这种类似于民歌的这种感觉，很简单的这种感情的传达，就是蹦，你想一个人的时候蹦蹦，他就蹦蹦蹦就蹦到你的脑海里面， 嗯， 然后他看着你的时候，他的脸会红彤彤，对，然后你们会想很远很远的未来，就天地为证，日月为鉴，你们会由小想到大，会由近想到远，这就是我这个歌就是副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对， 嗯，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情歌还是挺多的，包括刚才我们听到《天赋异禀》， 嗯， 其实还有一首情歌叫做《欲擒故纵》， 对对 对， 对， 也是首情歌，但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先把这首歌再继续听完，然后等到我们半点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聊那首情歌，好吗 ？OK。 我的脸在他的瞳孔，蹦蹦蹦蹦蹦蹦进了我的脑海中，他脸红彤彤，我的脸在他的瞳孔，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明， face to face， 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明， face to face， 如此相信，我们如此相信，风平浪静也不会虚度光阴，也别触景伤情，问你想不想听我唱完这一首歌，等待夜幕降临，拨开夕阳染红的天，飘在烽火台半空的烟，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像放飞的风筝，怕断了的线，可不像当初一样，为了你顽强抵抗，带着我们的理想去闯去想去的地方，星星跟在我们后面走，围坐在篝火旁手牵手，同一酒店头一起到后院后院的以后，他蹦蹦蹦蹦蹦蹦进了我的脑海中，他脸红彤彤，我的脸在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又买不到了， 又让水泡了， 带金丝的家具买不到了， 你家厕所又让水泡了， 就交个装修钱，全房带金丝的实木家具都能得着， 装一次修，10年内你家哪儿坏了都有人管，不要钱， 管啥10年，那叫加装钱， 啥带金丝，那叫金丝檀， 这么一算保守估计能省3万， 记得打给全包员400-606-8866， 胡同详询店内。 这年头装修还自己定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定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

哦，他们说的欲擒故纵并不容，走不出他绕来绕去的胡同，然后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又被聊到一边不他的轻描淡写在你眼里翻云覆雨，每到三更半夜翻出聊天记录复习，你品细品为何不长记性，非得等他颁给你好人卡你还得去领。 Oh no 首欲擒故纵。 嗯， 哎，中国有星光，我们再次欢迎欧文欧阳子文。 大家好，北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文欧阳子文。 Yeah. 我们有听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说，他说话都像在说唱。 对， 有那个范儿在哈， 会一点点自己的 flow 哈。 我们刚才听到《欲擒故纵》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带着爱情思考的一个主题的一首歌。 是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标志性的弹舌的元素。 对对对。 刚才我看你关了话筒也在自己练，不算自己，对，你看，就这样，再来一遍。 这是怎么练到的？ 天赋， 这天赋异禀的。 他会 B-box。 哦， 我们要不要来一个？ 我 B-box 还已经很久没练了。 他会， 应该来一段简单的， 简单的 来。 哎，算了算了算了。 刚才是气泡音是不是？ 我这个已经。那个得状态好才能来。现在，得在那种很活泼的状态下才能来。对，因为现在太久没练了。对， 那像这种弹舌这种，我想问说是自己真是练出来的，还是说真的天生就会 天赋异禀？ 你要是这种干弹就直接啵这种事，其实天生就会，但是你用在 太难了， 用在歌里面这个还是得后天练一下的。 哦呀， 为什么用在歌里面后天练一下？是 因为 在歌里面更难？ 当然了，你得在那个 flow， 你得在那个字、 哦、 你得选用合适的那个 节点 去弹、 嗯、 你这个觉得还是得研究研究的。 对 对 对对对、 嗯哼 啊、 对，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听到这个标志性的这个的弹舌的元素、 嗯、 所以其实这算你的一个标签， 也算一个小特色 小特色哈、 嗯、 在很多的专辑当中都会用到。 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平时就喜欢这声？因为好多你知道说唱歌手他都会有一点自己的这个声音出现 小习惯， 说那些水印、 嗯、 但是就是弹舌这个、 嗯、 你不 Cardi B 是不是？ 嗯， 我那个我始终学过哦 啊，那个确实挺难的、 那个、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当时自己的一个设计嘛，就专门给自己定制了这么一款。 这个算是误打误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有一天就突然觉得自己能把中文唱成西班牙语的那种感觉了。 这个就是自己天生就会，就刚才我们听的 Billie Jean 也是、反正我是不会，就那个往里吸的那个声音，对，我就是会就是会了哈。 对对 对 啊， 我们来聊聊歌曲当中，其实刚才让那个欧文示范了一下这个弹舌，我其实很想听他现场来唱一下《天赋异禀》，因为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我们说看视频，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官方抖音和官方微博的账号上，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有人看到后面那个吉他，然后就说我们今天会要跟吉他一起弹唱吗？就有听友站出来反驳说，说唱歌手一般不用吉他弹唱，但是我们可以现场来一段，好不好？ 来， 就跟着这个《天赋异禀》这首歌，我们现场来一段。 OK， 来 吧。 这首歌应该在现场那个感受会很好，大家会跟着你挥舞双臂。 对，我前几天还刚在青岛唱了这首歌，大家听完马上就去评论了， 是吧？很喜欢哈。 对对。哦。嗯。 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把坏心情搞定，再聆听我的心，天赋异禀，命中注定。他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呀。我的搭配像最酷的联名，那一刻成为对方内心的坚定，上天赋予我一块美味的馅饼，坚信这就是我天赋异禀的原因。大调大调发味的鸡汤，把那些浮躁的东西全都遗忘， 照，要的我的从来不是钞票，飘渺的不是梦，而是他在水一方。也许这就是命，但结局从来不是谁的特有指令，和他在一起都能克服都能适应，让羡慕我们的人都活在后视镜。女孩总阴阳怪气，但还是无可代替，那还需要更卖力，而不是拿出手一摆就来的。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把坏心情搞定，再聆听我的心。哦，天赋异禀，命中注定，他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又是他会上我，你会上头，哎，又是他会向左，你会向右。哦，他会别的烦我，你会难过，他会把门反锁，让你睡餐桌。但彼此都在彼此的未来里，你懂我的意思，虽然没太在意。哄哄就好了，他是故意气你，快开去你们共同的目的地。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很好听。真情，在我们的中国有声歌天天饭聊天室，我看到你的一个铁粉叫二九，他说在青岛听了，就前两天，他直接原地被圈粉。嗯，我们今天其实欧阳带来了他的签名照，稍后这样吧，二九你发一个叫悄悄话，然后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发过来，我们会在最快的速度给你快递一份欧阳子文亲笔签名的签名照，好不好？嗯，谢谢你的支持哈， 谢谢。 嗯， 所以真的是你发现这些朋友真的到现场支持过了以后， 嗯， 好像这种亲近感会更加的深厚一些哈。 对。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因为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礼物，然后大家也可以表达，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之前也是在我们的欧文的现场跟他一起见过面，喜欢他的音乐，都可以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午有星光的聊天室过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还有机会来继续获得。 没错没错， 我们这首歌唱完了，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 哎，这首歌叫 推杯 换 盏。对，我先说一说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因为推杯换盏这词儿一听肯定就是跟酒有一定的关系， 酒桌文化 啊。 对，因为这个歌其实就是写的我自己。对，因为我是，哦，喝不了酒的。对，我喝酒就有点过敏，就是不舒服，反正就是不舒服，真的喝不了。就是想喝，我想喝，我就尝试过去喝，去跟大家推杯换盏，但是实在是，这个身体接受不了， 不能勉强。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我，就是感觉，首先我平时其实是比较安静的，对，在人群里面也是比较闷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再加上酒精本来就有一点过敏，所以说，可能大家在推杯换盏的时候，我就 在 吃水果。对， 嗯，所以可能更多的时间给你观察哈。 对对对， 嗯。 大家都在运筹帷幄，我在角落吃点水果，没错。白博和大梦伟坐在一起微博。推杯换盏，端的不是酒杯是饭碗。Yeah， 推杯换盏，干了这杯我们就来好好谈谈。谁为之弹出你美丽的蓝图？他毫不费力就看出你随意的阐述是唯一的满足。哎，未来的趋势。显得极致，强调了几次都不好意思夹到盘子里的鸡翅，同时会让逐渐被知识盲区稀释。喝不掉就别喝，我差一点的他们叫头结合，讨论我是怎么把这市场和文化强迈的结合，抛出一个概念，Party跑得太远，出发了白眼，心不在焉，真希望这世界能够快点。大家都在运筹帷幄，我在角落吃点水果， 没错。被迫和他梦未坐在一起挥霍，推杯换盏，端的不是酒杯是饭碗。推杯换盏，干了这杯我们就来好好谈谈。下半场的派对，喝免费的白开水。为了避免尴尬癌细胞的利弊，反复的滑动着我的手机机密，预言家们昙花一现的产业力，全变成了枯萎的一品。可有可无的话的乏味的节奏心里面 Mr. Owen wake up， 眼睛闭上了几遍，像是渴望回答，反正有人陪他，只想早点回家的我挑战忍耐的极限，挑战我的嘴脸，算了随便，反正明天谁都忘了谁在谁的对面，挑战我的嘴脸，反正明天谁都忘了谁在谁的对面。大家都在运筹帷幄，我在角落吃点水果，没错。被迫和他梦未坐在一起挥霍，推杯换盏，端的不是酒杯是饭碗。推杯换盏，干了这杯我们就来好好谈谈。 这首歌顿时就感觉 Migos 来了哈。Travis Scott 什么 Migos Quavo 之类的，来回来以后我们聊聊这一首歌曲。在自己清醒的时候看着别人在那喝酒， 对， 你到底见过什么样不一样的场景？我曾经试过一次，因为那会上早班，可能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真的不能喝，不然第二天起不来。然后我就试过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你看这个人开始聊着天挺好挺正常，到两三杯之后他开始眼神涣散迷离，他的话开始会更多，然后到最后呢他就开始会，他会沉寂一段时间，话没那么多了，然后他会突然爆发，就情绪到顶峰， 别说人来，观察得很细致， 再之后这个人他就可能不省人事。对，所以就从你这个角度来说，有着什么样的观察？为什么要怎么就想着写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因为推杯换盏，首先我不太能喝，然后就是但经常会有可能刚认识的一些人啊，就是喊我去喝，但是看到的状况就是其实推杯换盏，端的不是酒杯是饭碗。对，其实这首歌非常的现实，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你得进入社会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对， 为什么酒杯就变成了饭碗，对不对？ 对，而且大家都在运筹帷幄，我在角落吃着水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多人会有共鸣的。 是， 这个我之前在和我经纪人在那个出租车上我们谈这个歌词，我一说这个歌词那个司机就笑了， 大家感受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想用这种贴近生活的一些内容来放在这种新的音乐形式里面。其实这首歌大家一听里面也有中国风，然后形式也是这种 Auto-Tune Trap 很新的，但我是没有，基本没有太听到过这种 Auto-Tune Trap 里面会去讲一些这种很现实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歌词都是很写实的，但是我用了一种这种很比较迷幻的这种风格，哎，来呈现这种哎这种喝酒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尝试。然后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感悟，我写也是一种记录。我觉得这是我的，这是一种突破，这其实是一次突破。我觉得， 感觉你要把很多东西都放在这个专辑当中，它要展现你近段时间所想的所有的东西，照顾的所有的想法哈。那大概准备了多久？ 对对对， 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其实四月份开始，对，四月份， 那也挺快。 是挺，确实挺快， 因为感觉其实你每个细节每个方面都在自己亲力亲为。 对，基本上因为你看我现在抖音其实好几时间都没怎么更了，对，就全部都投入在音乐上。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就是得慢慢来，它不像网络平台这类平台那么的可以说那么快的就收获，那么快的就爆，你赶一个热点怎么样，哇，一赶上了你就爆了，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得有沉淀的东西，它是你得花心思才会有收获，甚至可能花心思也不会有收获。也可能会现在没有收获，得等很久。像官方回答是2019年发了，2020年才被大家听到。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音乐是得静下心来，不要太计较什么东西，不要太去着急的一个东西。对， 所以现在在做音乐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要沉下心来不太去追求什么、嗯、有没有一些可能跟以前制作方式或者在创作时候的不同，会要稍微偏向一下现在的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甭管是短视频或者其他的各种平台，会不会有一些与以往不一样的小设计在里面？ 嗯，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就一直在做。 哦， 对，这个偏向这些网络流媒体嘛，偏向自媒体平台这种、嗯、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在做这类的事情。对、嗯、这一次其实我更希望的是结合自身的想法，对，创新去创新，这是我这一次更希望的是我把内容建立在你像欲擒故纵， 嗯， 像这种爆款这种内容，像这种推杯换盏这些，结合一些网络上的这种现象，大家生活中的内容、嗯、内容是我们自己的内容，但是音乐的形式我觉得是我这次是往新的去弄的、 嗯、 往我自己平时真的会听的一些风格去弄的、 嗯、 对，我可能不会就是音乐上我是寻求突破的、 嗯、就内容上是有设计的， 对， 宣推上也是有点经验的，所以可以说在这张新专辑当中你应该会有带着自己部分的一个心情和预期。 嗯，对对，是的， 大概是 这张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挑战、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专辑你像推杯换盏这个主题，我刚才咱也说了嘛，就是可能进了社会的人才会能知道在说些什么。 嗯， 但是我的粉丝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上学的，就是上学的这种学生们嘛，对吧，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悟，但是我觉得哎你迟早也会知道的所以说我觉得 迟早也会知道， 就像你现在我就说 先给你上一课， 对， 不管、啊、你懂不懂、嗯、 先说了你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深的感受、 嗯、 对吧，你可能对像官方回答一样 给你打个预防针， 2019年哎发了，你后面过一年你才反应过来再说什么、嗯、我觉得现在这个音乐就是我觉得咱不能说现在咱火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咱就照葫芦画瓢，或者说现在火什么样的就怎么样，我觉得首先内容一定要是引起大家共鸣的内容，是我们生活真实的内容、 这个、 但是音乐形式我觉得是千万不能，我不会去拘泥于一种形式。 而且有了官方回答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心里面很有底，你是一个就是觉得说就拿实力说事儿，就拿作品说话的人，其实你应该相信经过沉淀你的作品会被很多人所接受以及喜欢。 对、我是坚信音乐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会有实体专辑，会拿着实体专辑进行一些巡演、 嗯、 有没有接下来一些城市已经公布了或者说马上就要解锁的、 嗯、其实接下来就是第一站会是上海、 嗯、 然后是杭州，然后是成都，然后是西安、天津、北京，一共六站，现第一轮是六站，然后现在开了杭州，然后接下来上海，马上接下来上海、成都就也都会开了， 不老少的城市了啊。 对 对， 去到你的微博，应该就可以知道下一站去哪儿，以及什么时候开票。 没错没错，今年会给大家公布所有的这个场次，还有这个包括我们的嘉宾朋友。 嗯、 哦，对，会有很多嘉宾，刚才说到了哈，每一场不止一个。 对，有很多朋友，因为我第一次巡演嘛，然后在节目里啊，平时做音乐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一次要跟大家聚一聚，然后对交流交流。 嗯，北京会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北京9月12。 9月12， 对 ，OK， 好，有机会我们去哈。 好， 所以在北京收听我们节目的 FM974北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欧阳子兰来做客， 谢谢， 是的， 嗯。 最后这首歌曲刚才也是达成一致，然后欧阳子文这边说哎，我们要放在最后的 再 而三这一首歌曲哈，现在来说更 radio friendly， 更舒缓一些、 嗯、 然后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再次感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 say 拜拜啦，拜拜 拜拜，明天见，拜拜，王子文。 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974